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二，禁忌十四，中宗元皇帝下。永昌元年春正月，郭璞复上书，请因皇孙生下赦令，帝从之，乙卯大赦，改元。王敦以璞为记事参军，蒲善卜事，知敦必为乱，即欲其祸，甚忧之。大将军院引川陈戍卒，蒲哭之极哀，曰：“四祖，焉知非福也？”敦既与朝廷乖离，乃激怒朝士有实望者至己幕府，以杨曼及陈国谢坤为长史。曼户之兄孙也。曼坤终日酣醉，故敦不为以事。敦将作乱，谓坤曰：“刘伟奸邪，将为社稷，吾与除君策之恶，何如？”坤曰：“伟常使祸，然城湖涉蜀。”敦怒曰：“君庸才，岂达大体？”初为豫章太守，又留不遣。戊辰，敦举兵于武昌，上书罪状刘伟，称：“伟宁挟谗贼，微服自由，妄兴事义，劳扰市民，负义繁重，怨声盈路，臣被位宰府，不可坐视成败，则进军制讨，为首昭玄，诸军西退，昔太甲颠覆绝度，幸纳伊尹之中，因道复昌，愿陛下深垂三思，则四海一安，社稷永固矣。”沈冲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，敦以冲为大都督，都护东吴诸军事。敦至芜湖，有上表罪状凋谐，帝大怒，以害诏曰：“王敦平视宠灵，敢似狂逆，方镇太甲，欲见幽囚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？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，有杀敦者，封五千户侯。”敦兄光禄勋寒，乘青州逃归于敦。太子中庶子温峤为仆射周乙曰：“大将军此举，似有所在，当无滥也。”乙曰：“不然，人主自非尧舜，何能无失？人臣安可举兵以挟之？举动如此，岂得云非乱乎？楚众狼抗无上，其意宁有献也？”敦初起兵，遣使告凉州刺史甘卓，曰与之俱下，卓许之。即敦升州，而卓不复。是参军孙霜诣武昌见旨敦，敦惊曰：“甘侯前与吾与云何？而更有意，正当虑吾危朝廷耳。吾今但除奸凶，若事迹，当以甘侯作功。”霜还报，卓亦狐疑，或睡卓，且为许敦，待敦至都而讨之。卓曰：“昔臣民之乱，吾先从而后图之，论者为吾惧逼而思辨，心常愧之，今若复耳，何以自明？”卓使人以敦旨告顺阳太守魏该，该曰：“我所以起兵拒胡贼者，正欲忠于王室耳，今王公举兵向天子，非吾所宜欲也。” 遂决之。敦遣参军桓丕水乔王整，请整为军司。整叹曰：吾其死矣，地荒民寡，世故原绝，将何以济？然得死忠义，夫复何求？整袭长沙余窥为长史，会窥遭母丧，整往吊之曰：吾欲讨王敦，而兵少粮乏，且心道恩信未洽，请兄弟乡中之豪俊，王室方威，金阁之事，古人所不辞，将何以教之？窥曰：大王不以窥兄弟伟烈，亲屈临之，敢不至死？然彼州荒僻，难以进讨，以且收众固守，传习四方，敦士必分，分而图之，庶几可解也。整乃求桓丕以窥为长史，以其弟望为司马，都护诸军，与零陵太守尹凤、建昌太守长沙王寻、衡阳太守怀陵刘毅、冲陵令长沙义雄同举兵讨敦。雄以袭远近，列敦罪恶，于是益州之内皆应整，唯湘东太守邓旦不从。整使余望讨斩之，以训四境。但敦子夫也。整遣主簿邓谦至襄阳，说甘卓曰：刘大廉虽骄俭失众心，非有害于天下，大将军以其私汉称兵相阙，此忠臣义士节节之时也。公受任方伯，奉辞伐罪，乃桓文之功也。卓曰：桓文则非吾所能，然志在殉国，当共降思之。参军李良说卓曰：昔伪萧跋扈，窦荣保河西以奉光武，足受其福。今将军有众望于天下，但当按兵坐以待之，使大将军事节，当为将军以方面，不节，朝廷必以将军待之，何忧不富贵？而视此妙胜，决存亡于一战也。谦谓良曰：光武当创业之初，故伪窦可以文服从容固望，今将军之于本朝，非窦荣之比也；襄阳之于太府，非河西之故也。使大将军克刘伟还武昌，增十城之数，绝荆襄之粟，将军将安归乎？事在人手，而曰我处妙胜，谓之文也。且为人臣，国家有难，做事不咎，于意安乎？卓上疑之。谦曰：今既不为一举，又不成大将军席，此必至之祸，于智所见也。且义者之所难，以彼强而我弱也。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，其留者不能五千，而将军献众既备之矣，以将军之威名，率此府之精锐，仗节名鼓，以顺讨逆，岂王韩所能御哉？素留之众，誓不自救。将军之举武昌，若摧枯拉朽，尚何顾虑也？武昌既定，据其军实，镇抚二州，以恩义招怀士卒，使还者如归，此吕蒙所以克关羽也。今事必胜之策，安坐以待危亡，不可以言志矣。 敦孔卓于后为变，又遣参军丹阳岳道荣往邀之，必欲与之俱东。道荣虽是敦，而奋其悖逆，乃说卓曰：“主上亲临万机，自用乔王为襄州，非专任刘维也，而王室擅权日久，促见纷政，便为失职，被恩肆逆，举兵向阙，国家欲君至厚，今与之同，岂不为负大义？生为逆臣，死为愚鬼，永为宗党之耻，不亦惜乎？为君之计，莫若委许应命而持袭武昌，大将军示众闻之，必不战自溃，大勋可救矣。”卓雅不欲从敦，闻道荣之言，遂绝曰：“吾本意也。”乃与巴东监军柳纯、南平太守夏侯成、宜都太守谭该等陆袭蜀敦逆状，率所统制讨，遣参军司马赞、孙双奉表一台，罗英至广州，约陶侃同进。戴渊在江西，先得卓书，表上之，台内皆称万岁。陶侃得卓信，即遣参军高保率兵北下。武昌城中传卓军至，人皆奔散。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毅、将军李恒率甲卒二万攻长沙。长沙城池不完，资储又缺，人情震恐，或说乔王整南投陶侃，或退据灵贵。整曰：“吾之起兵，至欲死于忠义，岂可贪生苟免，为奔败之将乎？事之不济，令百姓之无心耳。”乃应承固守。未及，余望战死，甘卓欲留邓谦为参军，谦不可，乃遣参军于冲与谦协至长沙，为乔王整书，劝之固守，当以兵出绵口，断敦归路，则相为自解。整复书称：“江左中兴，草创时耳，企图恶逆，蒙自宠臣，吾以宗室受任，志在殒命，而志止尚浅，反百茫然。足下能卷甲垫腹，犹有所及，若其狐疑，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。”卓不能从。二月甲午，封皇子玉为琅琊王，后赵王乐立子弘为世子，遣中山公虎将精卒四万击徐堪，堪坚守不战，虎助长尾守之。赵主要自将击杨南迪，南迪逆战不胜，退保求池，求池朱低枪即故晋王保将杨涛、陇西太守梁勋皆降于要，要迁陇西万余户于长安，进攻求池，会军中大意，要亦得急，将引兵还，恐南敌聂其后，乃遣光国中郎将王广说南敌，欲以祸福，南敌遣使称藩，要以南敌为假黄钺都督益、宁、南秦、梁、梁八六州、陇上西域诸军事，上大将军、益、宁、南秦三州牧、五都王。秦州刺史陈安求朝于要，要辞以急，安怒，以为要已卒， 大略而归。要极甚，乘马鱼而还，使其将呼延时减辎重于后，安腰肌获之，谓时曰：“刘曜已死，子上谁佐？吾当与子共定大业。”时斥之曰：“汝受人宠禄而叛之，自是智能何如主上？吾见汝不日枭首于上归事，何谓大业？以速杀我。”安怒，杀之。以时长史鲁平为参军，安遣其弟疾率计三万追要，魏将军呼延于逆击，斩之。安乃还上归，遣将袭千乘拔之。陇上低羌皆附于安，有众十余万，自称大都督、假黄钺、大将军、雍、梁、秦、梁四州牧、梁王，以赵牧为相国。鲁平对安大哭曰：“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。”安怒，命斩之。平曰：“死自无分，悬无头于上归市，管赵之斩陈安也。”遂杀之。要闻之，痛哭曰：“贤人，民之望也。陈安于求贤之秋而多杀贤者，吾知其无所为也。”修图王十五以丧城降赵。赵以武为秦州刺史，封酒泉王。帝征戴渊、刘伟入卫建康，伟至，百官迎于道。伟暗则大言，意气自若。即入见，与刁协劝帝尽诸王室，帝不许，伟时有惧色。司空导率其从弟中领军遂、左卫将军义、侍中侃、宾及诸宗族二十余人，每旦一台待罪。周已将入，导呼之曰：“伯人，以百口累清，以直入不顾。”既见帝，言导忠诚，深究甚至。帝纳其言，以喜饮酒，治醉而出。导犹在门，又呼之，以不语言，故左右曰：“今年杀诸贼奴，取金印如斗大，系肘后。”既出，又上表明导无罪，言甚切至。导不知之，甚恨之。帝命还导朝服，召见之。导起手曰：“逆臣贼子，何待无知？不义今者，尽出臣族。”帝显而执其手曰：“冒红，仿季卿以百里之命，是何言也？”三月，以导为前锋大都督，假戴渊骠骑将军。诏曰：“导以大义灭亲，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。”以周乙为尚书左仆射，王遂为右仆射。帝遣王毅往谕旨敦，敦不从而留之，亦更为敦用。征虏将军周札素金显好利，帝以为右将军、都督石头诸军事。敦将至，帝使刘伟军金城，札守石头。帝亲披甲训师于郊外，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、侍中、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，陶侃领江州刺史，使各率所统以聂敦后。敦至石头，欲攻刘伟， 杜洪言于敦曰：“刘伟死事众多，未易可克，不如攻石头。周札少恩，兵不为用，攻之必败。札败，则伟自走矣。”敦从之，以洪为前锋，攻石头。札果开门纳洪，敦据石头，叹曰：“吾不复得为圣德事矣。”谢坤曰：“何谓其然也？但是自今以往，日望日去耳。”帝命刁协、刘伟、戴渊率众攻石头，王导、周乙、郭毅、于谭等三道出战，协等兵皆大败。太子少闻之，与自率将士决战，声车将出。中庶子温峤直控谏曰：“殿下国之储富，奈何以身倾天下？抽剑斩殃，乃止。果拥兵不朝，放士卒劫掠，攻省奔散。”为安东将军刘超按兵职位，及侍中二人侍帝侧，帝托戎衣着朝服，故而言曰：“欲得我处，当早言，何至害民如此？”有遣使谓敦曰：“公若不忘本朝，于此息兵，则天下尚可共安，如其不然，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。”刁协、刘伟祭拜，俱入宫，见帝于太极东厨。帝执协为首，刘替呜咽，劝令避祸。协曰：“臣当守死，不敢有二。”帝曰：“今事逼矣，安可不行？”乃令己协委人马，使自为计。协老不堪其成，素无恩计，目从者皆委之，行至江城，为人所杀，送首于敦。委奔后赵，官至太子太傅而卒。帝令公卿百官一石头见敦。敦谓戴渊曰：“前日之战有余力乎？”渊曰：“岂敢有余，但力不足耳。”敦曰：“吾今此举，天下以为何如？”渊曰：“见行者谓之逆，体成者谓之忠。”敦笑曰：“卿可谓能言。”又谓周乙曰：“伯人，卿负我。”乙曰：“公戎车犯顺，下官亲率六军，不能其事，使王旅奔败，以此复功。”新魏大赦，以敦为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江州牧，封武昌郡公，并让不受。初，西都覆没，四方皆劝进于帝。敦欲专国政，祭帝年长难治，欲更易所立，王导不从。即敦克健康，谓导曰：“不用无言，即至富足。”敦以太子有勇略，为朝野所向，欲诬以不孝而废之。大会百官，问温峤曰：“皇太子以何德称？”声色俱厉。峤曰：“苟身至远，盖非浅局所量，以礼观之，可谓孝矣。”众皆以为信然。敦谋遂举。帝召周乙于广室，谓之曰：“近日大事，二公无恙，诸人平安， 大将军故父所望也。亦曰：二公自如明诏，臣等尚未可知。护军长史郝谷等劝以避敦。亦曰：吾备位大臣，朝廷丧败，宁可赴草间求活，外投胡越也。敦参军吕一常为台郎，姓监产，代渊为尚书，务之。一说敦曰：周以代渊，皆有高明，足以获众，近者之言，增无作色。公不除之，恐必有再举之忧。敦素记二人之才，心颇然之，从容问王导曰：周代南北之望，当登三思无疑也。导不答。又曰：若不三思，只应令仆也。又不答。敦曰：若不尔，正当诛尔。又不答。丙子，敦遣部将陈俊、邓岳收以及渊。先是，敦谓谢坤曰：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，戴若思为仆射。是日又问坤：近来人情何如？坤曰：明公之举，虽欲大存社稷，然悠悠之言，实未达高义。若果能举用周代，则群情贴然矣。敦怒曰：君粗疏也，二子不相当，吾已收之矣。坤愕然自失。参军王乔曰：己己多事，文王已宁，奈何露诸名士？敦大怒，欲斩乔，众莫敢言。坤曰：明公举大事，不露一人，乔以献替无止，便以信古，不亦过乎？敦乃释之，处为领军长史。乔浑之族孙也。以被收，路经太庙，大言曰：贼臣王敦轻负社稷，枉杀忠臣，神其有灵，当速杀之。收人以戟伤其口，血流至中，容止自若，观者皆未流涕，并带冤杀之于石头南门之外。帝使侍中王斌烙敦，敦素与以善，先往哭矣，然后见敦。敦怪其容惨，问之。斌曰：相哭伯仁，情不能已。敦怒曰：伯仁自治行路，且凡人遇辱，汝何哀而哭之？斌曰：伯仁长者，兄之亲友，在朝虽无简恶，亦非阿党，而赦后加之极刑，所以伤晚也。因勃然属敦曰：兄抗经犯顺，杀戮忠良，徒为不轨，祸及门户矣。辞气慷慨，声泪俱下。敦大怒，厉声曰：尔狂悖乃至此，以无为不能杀汝也。时王导在座，谓之惧，劝宾起谢。宾曰：脚痛不能拜，且此复何谢？敦曰：脚痛孰若颈痛？宾殊无惧容，竟不肯拜。王导后料检中书故事，乃见以救己之表，直之流涕曰： 吾虽不杀伯人，伯人由我而死。幽冥之众，负此良友。沈冲拔吴国，杀内史张茂。初，王敦文甘卓起兵，大惧，卓兄子昂为敦参军，敦使昂归说卓曰：“君此自是臣节，不相责也。吾家既急，不得不耳。想便玄君襄阳，当更节好。”卓虽慕忠义，性多以少决。君于诸口，欲待诸方同出军，积留累旬不前。敦既得健康，乃遣台使以邹于藩助卓军。卓闻周以待冤死，流涕为昂曰：“吾之所忧，正为今日，且使圣上元吉，太子无恙。吾临敦上流，已未敢具威社稷。是吾敬惧武昌，敦势逼，必竭天子以绝四海之望，不如还襄阳，更思后图。”即命玄军。都尉秦康与岳道荣说卓曰：“今分兵断彭泽，师敦上下不得相附，其众自然离散，可一战秦也。将军起一兵而终之，且为将军不取。且将军之下，士卒各求其利，欲求西还，亦恐不可得也。”卓不从。道荣昼夜弃谏，卓不听。道荣忧愤而卒。卓性本宽和，忽更强色，竟还襄阳，意气骚扰，举动失常，使者知其将死矣。王敦以西阳王样为太宰，加王导尚书令，王毅为荆州刺史，改一百官及诸军镇，转徙处免者以白属，或朝行暮改，为意所欲。敦将还武昌，谢坤言于敦曰：“公至都以来，称疾不朝，是以虽见勋而人心实有未达。今若朝天子，使君臣释然，则物情皆悦服矣。”敦曰：“君能保无变乎？”对曰：“坤近日入晋，主上侧席，持得建功，公省木然，必无余也。公若入朝，坤请侍从。”敦勃然曰：“正父杀君等数百人，亦复何损于时？”竟不朝而去。夏四月，敦还武昌。初，宜都内史天门周吉闻乔王长起兵，使其兄子该前意长沙，身款于整。魏义等攻襄周吉，整遣该及从事少陵周齐见出求救，皆为罗者所得。亦使其御城中，称大将军以克健康，甘卓还襄阳，外援李傕，其为许之。既至城下，大呼曰：“援兵寻至，努力坚守。”亦杀之。亦考该至死，竟不言其故，周吉由是豁免。亦等攻战日逼，敦又送所得台中人书书，领义设以示整。城中之朝廷不守，莫不畅晚，相持且百日，刘义战死， 士卒死伤相枕。鬼四一拔长沙，整等皆被执，亦将杀于窥。子弟对之豪气，窥曰：“人圣会当有死，仅何门为忠义之鬼，亦复何恨？”亦以见车再整及义雄送武昌，左立皆奔散，为主簿桓雄、西曹叔左韩阶从事五言，毁服为同从整，不离左右。亦见桓雄姿貌举止非凡人，淡而杀之。韩阶五言直至欲故。荆州刺史王毅乘敦旨杀整于道中，皆言送整丧至都，葬之而去。义雄至武昌，义气慷慨，增无惧容。敦遣人以袭士雄而属之，雄曰：“此时有之，昔雄畏威力弱，不能救国难耳。今日之死，故所愿也。”敦但其辞政，视之，遣旧舍。众人皆贺之。雄笑曰：“吾安得生？”继而敦遣人前杀之。魏亦求邓谦甚急，乡人皆谓之惧。谦笑曰：“此欲用我耳，彼心得周，多杀忠良，故求我以压人望也。”乃往义邑。义喜曰：“君古之谢阳也。”以为别驾。赵以陶侃领襄州刺史，王敦上侃复还广州，加散骑常侍。甲午，前赵杨后卒，谥曰献文。甘卓家人皆劝卓备王敦，敦不从，悉散兵田作。闻见折怒。襄阳太守周律密呈敦意，诈言湖中多鱼，劝卓前左右西出捕鱼。五月已亥，律引兵袭卓于寝室，杀之，转守于敦，并杀其诸子。敦以从事中郎周府督缅北诸军事，代卓镇缅中。府纺之子也。敦既得志，暴慢滋甚，四方贡献多入其府，将相岳穆皆出其门，以沈冲钱凤为谋主，为二人之言是从，所赠无不死者。以诸葛瑶、邓岳、周福、李恒、谢雍为爪牙，冲等并凶险骄恣，大起营府，亲人田宅，飘掠世道，使者贤知其将败焉。秋七月，后召中山公虎拔泰山，执徐堪送襄国。后召王乐乘之以囊，于百尺楼上扑杀之，命王福都等妻子哭而食之，坑其降卒三千人。兖州刺史西建在邹山三年有众数万，战争不息，百姓饥馑，觉野鼠折燕而食之，为后赵所逼，退屯合肥。尚书右仆射纪瞻以见雅望清德，以从容台阁，尚书请征之，乃征拜尚书。徐衍间诸物多降于后赵，后赵至守宰以辅之。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。冬十月己丑， 荆州刺史武陵康侯王义卒。王敦以下邳内史王遂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诸军事，镇淮阴。魏将军王涵都督沔南诸军事，领荆州刺史。武昌太守丹阳王亮为胶州刺史，史亮守胶州刺史修臣，新昌太守梁硕杀之，亮右臣斩之，硕举兵围亮于龙边，祖逖祭卒，后召吕寇河南，拔襄城城府围桥。豫州刺史祖约不能御，退屯寿春，后召遂取陈留，梁郑之间复骚然矣。十一月，以林颖元公荀祖为太尉，辛酉薨，罢司徒，并丞相府。王敦以司徒官署为刘府。帝忧愤成疾，闰月己丑崩，司空王导受遗诏辅政。帝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，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。庚寅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尊所生母荀氏为建安君。十二月，赵主要葬其父母于宿邑，大赦。陵下周二里，上高百尺，计用六万夫，坐之百日乃成。义者夜坐，既以知足，民甚苦之。游子远见，不听。后召濮阳景侯张宾卒。后赵王乐哭之痛曰：天不欲成无事也，何夺无幼侯之早也。长侠代为右长史，侠世子弘之舅也。乐每与侠义有所不合，则叹曰：幼侯舍我去，乃令我与此辈共事，岂非酷乎？因流涕弥日。张茂使将军韩仆率众取陇西安南之地，至秦州。慕容伟遣其世子晃袭段墨碑入灵芝，掠其居民千余家而还。